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一网打尽。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四集，顺藤摸瓜。 尽管澳门警方来电说查无此人，但803对引渡许文宏志仍没有失去信心。他要雷队长继续与澳门联络，他则把精力投入在捉拿张毅中。由于连日对夜莺的活动进行监控，803终于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最终在机场擒获了张毅。一场假自首的骗局也不攻自破。张毅被捕后才如梦初醒，写了大量的交代，可由于出于感情及自身利益，他回避了夜莺的问题。在803一再审讯下，张毅只得如实交代，并供出了许文在澳门的多处住址和电话号码。803马上将这一情况通报雷队长，继续要求澳门警方引渡这两名罪犯。 803， 嗯， 你说这回澳门警方还会不会放空炮，查无此人？ 把这个事儿先搁在一边，咱们现在正好腾出手来收拾宁波这一摊子。 宁波这摊子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就等收网了。 嗯， 不过咱们是不是也该把夜莺的假面具撕下来了？ 不，对他的问题啊还要进一步摸摸清楚。要抓个人还不简单，对我们来说必须慎重。 可要是他把张毅被捕的事告诉了许文，那诱捕的方案不也就落空了吗？ 啊，这确实很难两全其美啊，但我们必须按法律办事。 好吧，听你的。那什么时候动身去宁波？ 明天。 宁波参与张毅黄金走私的六名罪犯，包括他的弟媳朱红，纷纷落入法网。803沈西把他们连日押往上海。在这六名罪犯中，803最感兴趣的还是朱红。假如张毅不靠自己的弟媳打通各种关节，他就难以打开宁波的市场。而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朱红本人却获利最少，他连卷入此案也是那么盲目，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朱红 啊， 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吗？ 是为了张毅的案子 啊。你知道自己犯了罪吗？ 不，我确实不知道， 当初张毅对我说，这没有关系的，不会有事的。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这些黄金都是从珠海商场里买的，价钱便宜，而且款式新颖，在宁波一定有销路。 他是一个人到宁波来找你的？ 不，跟叶英一起来的。 叶英来干嘛？ 他帮张毅做我的工作。 叶英说些什么？ 他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也是老老实实的人，不合适的事情我不会让张毅去做。他还说他亲耳听许文讲的，还见过富里商场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 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张毅说我在宁波人头熟，办事能力强，而且我的几个同学都在宁波商厦工作，所以让我去牵头。后来我找了他们经理，一拍即合。 事后你是否察觉这里面有问题？ 后来我的确感到有些不对头。我问过张毅，这些黄金是不是走私货？他讲我们上头有许文和富里宾馆的邓和，下面有宁波各商场的经理业务人员，我们夹在中间，就是有问题也找不到我们头上。 可他逃到宁波，你还在帮他？ 这我有罪。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可听他说什么事都推到他头上，我总有点不安。 张毅在宁波做了11笔交易，他给了你多少？ 起先他没有给我任何好处，我们家里什么都有，那时候只缺一台录像机，他答应送我一台，可一直也没兑现。后来我帮他介绍成了好几笔生意，他有点过意不去了，分4次给了我一条手链、一个鸡心片、一个戒指和一副耳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一点现金，第一次是1000块，第二次给了我800块，第三次500块，哦，还有500块是以买菜的名义给我的。他给我的这些东西和钱都是瞒着叶英的，钱是从他的零用钱里扣出来的。 为什么瞒着叶英？ 他们做生意赚的钱都被叶英控制着，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所以他送我的都要瞒着叶英。 那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宁波的亲戚都知道叶英的为人，他每次来宁波或者我们到上海，他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似乎把我们都当作穷亲戚看不起似的。他们家的事儿是由叶英掌管的，不管大事小事。 那么叶英是不是直接参与了呢？ 那当然。 你凭什么这样肯定？ 张毅到宁波做了11笔交易，叶英来了9次，是他们俩一起跟人家谈生意的。叶英还单独来过几次。 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 他在89年1月，他一个人带来了一批黄金首饰，回沪前还留下了6根项链和4张空的发票，叫我帮忙推销给厂里的同事。这些东西凡是卖给私人的，只要叶英在场，钱都是由他收取的。 还有吗？ 让我想想。在89年6月一天，叶英上午到了宁波，下午回去了，他送来了600克黄金首饰给宁波商场的。89年9月我到上海去，正巧碰上他们准备带一批货销往宁波，叶英发现少了2根项链，由于这批货是藏在他哥哥那里的，所以他就说少了就少了，不要多讲了。事后张毅就在背后说，他自己侄子拿了就没话说了，要是换了个别人就不得了了。 说完了？ 还有一次，许文带着他的姘头李丽和张毅、叶英一起到宁波来拜访客户，他们都住在宾馆里，正巧我去看他们。叶英 看见李丽脖子上挂了件刻有观世音菩萨的吉星，他很喜欢。他说这种吉星我从来也没见过，就问张毅好看不好看。张毅就说好看好看。哦，当时夜莺就对许文说，我们宁波是佛教信地，多数人都是信佛的，这种吉星在宁波的销路一定会很好。许文当场就答应今后就多进点这种货，专给宁波的客户。他还要李丽把吉星送给夜莺。后来这批货在宁波是很畅销。 许文的拼妇是李丽？ 是的，他跟许文他们也来过宁波几次。 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不怎么清楚。 好像听张毅讲过，李丽在去年就移居澳门了。 去了澳门？ 是的。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情况 对你们是否有用。 只要你知道的，说的越详细越好。 好。夜莺这个人很势利，不仅对我们这些穷亲戚，就是对她丈夫和女儿也一样。 是吗？ 她一直把自己的女儿当摇钱树，那些跟她女儿搭识的港商每次来都塞钱送礼给她。有时候我到上海住在他们家，亲眼见过那些港商送礼上门，还塞红包给她。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听到夜莺在客厅里发脾气骂女儿。 小兰，你明天倒是去不去？ 我不是说了不去？ 小兰，那位黄先生在香港才是真正的大老板。 那又怎么样？我现在不是也不错了吗？ 你的那位啊，现在我才清楚是个架子，在香港根本算不上什么。 可我已经跟他结了婚，他还买了房子给你们，你们还嫌不够啊？ 哎，这是为你着想。哎， 为我着想？算了吧，那个黄先生比我大20多岁，在香港还有老婆。 那又怎么 样？我不知道 哪个老板没有小老婆啊，只要他喜欢你就行了嘛。再说他倒真的喜欢你，只要你跟你的那位分手啊，他就娶你。他答应我们了，要买一栋40万块钱的大房子，比这可好多了。你爸爸跟我还去看过呢。 妈，我这些年也算对得起你们的养育之恩，可是我每次一回来，你们对我还是指手画脚的，我还有没有一点自由了？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吵什么呀？还让不让我看电视啊？ 你看看你这女儿，有闲心看电视呢？关掉。 哎， 爸，你说句话。 听你妈的，她也是为你好嘛。 你们总想让我嫁个大老板，还到处去帮我物色，不管是老还是有病。 哎呀，她不过比你大20多岁嘛，这也不是不能弥补的。她还答应买辆轿车给我们呢。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只要我嫁给一个大老板，你们也可以跟着享享福。 哎哎， 你们别说了，我是不会去的。 张毅过去的家我也去过，那时候确实够寒酸的，就是把女儿当了摇钱树以后才一点点有了起色。 朱红 啊， 你回去把你知道的问题都写出来，不管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要实事求是。 我一定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首先啊，要认识自己的罪行，要相信政府会根据罪行的轻重做出公正的判决。 是，我一定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走吧，走。 这个女人 啊，你说谁？ 夜莺。她真是枉为师表，典型的共产党人的败类。 你好像很愤慨啊。 那当然，我早想把她抓进来了。 不，现在为时过早 啊。 我想啊，再应该跟她谈一次，做做她的工作，给她一次机会。 枉费心机。哎， 你怎么变得这么有耐心，这么仁慈了？ 我们的职责不单纯是为了抓人，而是要依靠法律的武器净化社会。 哈，那好吧，你去扮演那个净化师的角色吧。 不，这回啊该你去跟他谈谈。 我？ 对。 哎呦，帮帮忙吧。 怎么了？ 我见了他就想起蝴蝶梦里那个女管家那张冷漠而阴沉的脸。 从另一个侧面讲啊，这是现在啊你迫切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行了，你饶了我吧，其他什么事儿我都乐意，可让我去做他的工作，对不起，我难以从命。 可是几天以后，沈西又想通了，他独自驾驶着一辆警车去找夜莺。 谁呀？ 我，公安局的沈西。啊，你好。 有什么事吗？ 对。 里边坐吧。啊。用茶吗？ 啊，不了。我想找你谈谈。 又是张毅的问题啊。嗯。对不起，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哦，不过我还想向你们说明这样一些事实。张毅16岁参军，后来又当上了作家，他为国家流过血流过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们总不能不顾历史事实把他一棍子打死吧。 关于他的问题，法律自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这我当然相信，可我们这个国家呀，从古到今刑不上大夫，要是他真是个大官啊，那就啥事儿也没有了。 你自己是个党员，怎么对我们党治理的国家抱有这种偏见呢？你这种情绪非常不对头啊。我今天找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是吗？这倒很新鲜，我很想听听。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也参与了本案，所以我们希望你能主动交代。 笑话，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不，你应该相信我说这话并不代表我个人。 那又怎么了？你是在威胁我？ 我们从来不靠威胁来维护法律啊。我这儿有样东西，你看看就会清醒点。这是你丈夫给你的信。 他简直疯了，要我面对现实。什么现实啊？难道他犯了罪，做老婆的也要负责任呢？这是不是在你们诱逼下写的？ 如果你这样理解，那你就会犯更大的错误。好好想想吧，是进是退，出路由你自己选择。不过别忘了我对你的忠告。告辞了。 我会记住你的忠告。 当然，夜莺并不相信这仅仅是对他的一种忠告，他把沈西来访看成是来自警方的十分含蓄的暗示和警告。至此，这个历来很有城府的女人也有些沉不住气了。长期以来，她操纵着自己的丈夫和女儿的一切，而如今他却有些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了。小兰，是小兰吗？ 是我。妈，你怎么了？好像心神不定的。 哎呦，小兰啊，你爸爸疯了。 到底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他居然写信叫我去公安局交代自首。 真的？怎么会呢？妈， 我也不知道啊。 妈，探亲的事批了没有？ 我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什么？有那么严重吗？ 你哪里想得到啊？ 妈，你别急，千万别急，让我帮你想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你好好休息，别胡思乱想的。我一有消息就打电话回来啊。妈，你在听吗？ 哎，好吧，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虽然叶英对女儿的许诺不抱什么幻想，可是听了女儿焦急的话语，她毕竟有所安慰。是啊，女儿的一切都是她创造的，没有她的安排，女儿岂有今天这样自由的天地？而他为女儿也做出了一个母亲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牺牲。女儿被劳教后，他想方设法抹去女儿身上的污点，也想方设法抹去此事给自己带来的羞辱。为此，他完全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和为人师表的教导主任。有个曾经和他女儿鬼混的港商，似乎出于某种良心上的忏悔，即使在张兰劳教期间也常来拜访他们，并源源不断地送礼塞红包。这使叶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灵感。 哎， 嗯， 你看这位叶先生怎么样？ 嗯，不错，还有点良心。 小兰呢，马上就要出来了，我想总得让叶先生和我们的关系合法化，也省得别人嚼舌头。 什么？你想让小兰嫁给他？ 哦，不不不，小兰才20岁，还嫌太早了点。我说，你这个当作家的，还看不出这里面有文章好做呀？ 你有什么主意啊？ 这位叶先生不是跟我同姓吗？ 嗨，这又怎么样呢？ 这里面可大有文章好做呀。 跟着攀亲戚啊？ 不错，我们假戏真做，不来虚的。 哎，你还想把它填进你的履历？ 那当然。这样今后我们跟叶先生的交往就可以完全合法化了，一来可以堵住别人的嘴，二来小兰身上的污点也可以抹去了，至少要在舆论上造成这种声势。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这是哪门子亲戚呢？啊，你父亲是个独子，叶家呢早已断后了。 哎呀，编个故事对你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看，哎，只有一个办法，只能糟蹋一下你那死去的父亲了。 怎么说？ 这么说，说你父亲啊，过去还有个大老婆，早就去了香港。你妈妈呢又很保守，这一直没有把这个事儿啊向你们透露过，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人家找过来了，你妈妈才对你说起了这段隐私。这样你与叶先生不就成了同父异母的姐弟了吗？ 好好好，就这么说。 哎， 以后我就把这层社会关系补进我的档案里去。 从那以后，在叶英的履历表中就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先生的尊姓大名。而叶英以自己的灵魂和原则所做的交易，在女儿身上也逐渐得到了加倍的补偿。叶英抽屉里的外币和人民币的存款数额逐年增高，他也变得越来越贪婪。当然，女儿对母亲的这番苦心心领神会， 他们齐心合力在致富的道路上步子越迈越大。张兰接到母亲的电话以后，在香港四处奔走，可谁有回天之术呢？他不得不向澳门的许文求救，而这位遭中国警方通缉要求引渡的罪犯却若无其事地在为他的夜总会开张奔忙着。 老穆，什么时候能装修完工啊？ 最快还得三天。 哦，人手都齐了吗？ 还少些姑娘，我们正在各处搜罗呢。 啊、哦，哎，同志，安全怎么样？ 大哥，这你就放心了，这摊子有我呢。 嗯，啊，老穆，等装修完毕，你选个黄道吉日，请些各方同仁举办开业庆典。要搞得隆重一些，啊！ 哎，是的。 好，等一下 啊，我们到那边看。 许老板，您的电话。 啊。我是许文，哪位？ 我是张兰呐。 啊，张小姐啊，好久不见了，最近好吗？ 我妈有危险，想请你帮个忙。 那还用说吗？张小姐，只要是你家的事，我怎么会袖手旁观呢？ 许老板，你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这不成问题，可是来我这儿恐怕不方便吧？ 那就到我这儿。 好，我一定想办法。不过张小姐，你也得帮我一个小忙。 你有话就直说。 我的夜总会正等着开张呢，可是还缺几个小姐，你看能不能叫你妈妈顺便给我捎上两个？ 我妈是教导主任，怎么会去做那种事？ 张小姐，你可真健忘啊，你不就是你妈妈调教出来的吗？ 你 怎么连这点小忙也不肯答应帮吗？ 你叫她这么短短的几天上哪儿去找啊？ 你来香港才一年多，你国内的那些姐妹难道手上就没有现货了？再说了，谁不想到香港澳门见识见识呢？ 你这家伙真够坏的。 张小姐，这倒是我近年来听到的对我最好的恭维话了。怎么样，答应吗？这对你我来说可都是雪中送炭呢。 见你的鬼去吧。 刚才播送的是《一网打尽》第四集，顺藤摸瓜，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张维凤，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舞朱磊。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夜莺由曹磊演播，张毅由许承先演播，许文由曹毅演播，张兰由狄菲菲演播，朱红由于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文伦、谭维红、张明玉、汪义南、宋子平、李建华、程玉珠、王杰、金鱼、苏东升、邹凤鸣、岳凡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一网打尽。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五集，越境情魔。 803把新掌握的许文住址和电话号码电传给雷队长，要求澳门警方引渡后，又和沈西风尘仆仆地赶赴宁波，将参与张毅黄金走私的六名罪犯全部捉拿归案。在对张毅弟媳朱红的审讯中，803掌握了叶英参与犯罪活动的人证物证，但他并没有急于把叶英捉拿归案，却派沈西再一次劝其认识形势弃案投明。但叶英对沈西的忠告置若罔闻，连夜打长途给在香港的女儿张兰。张兰接到母亲的电话以后四处活动，却一无所获，只好又向许文求救。许文虽然满口答应，却又提出相应的条件。这会儿功夫，803正召集侦破小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803， 啊， 广东雷队长又来电传了。 哦， 不出所料，还是四个字，查无此人。 这回啊，该清楚了，不是查无此人，而是澳门警方对这个案子有所保留。 看来澳门黑社会很猖獗，警方不敢得罪。 很有这个可能。 那怎么办呢？ 那咱们啊，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不抓到许文宏志，整个黄金案无法结案。 这么说我们又得南下了。 对，很可能啊，还得到澳门去亲自跟许文宏志打番交道。我就不信对这两个罪犯我们会无可奈何。 好，我早等这一天了。 电话，我是刘刚，请讲。好啊，他又在凑热闹了。 他又去银行取过款子，全都是外币。 看来他想步张毅的后尘。 有这可能。他还去了几个地方。 什么地方？ 好像是他女儿朋友的家里。 去干嘛了？ 这我们不知道。 那你们就进一步了解，对他的行动继续严密监视。 是。 803， 嗯， 现在是不是该把叶英收捕了？ 要抓他还不容易。我们还是再看看他最后的表演吧。 你真沉得住气啊。 这也是我们办案的一个秘诀。 如果我们又南下了呢？ 这事儿啊，还得请示局长。反正这是最后的一场战役，咱们呢更应该从容不迫。 就在803向局长请战的同时，叶英正繁忙地进行着他的一系列活动。在一个阴沉的夜晚，他锁上了家里所有的房门，拎着旅行包悄然地离开了才住了两年的房子。当快走出弄堂时，他又不无惋惜地深深地向这幢房子注视了一会儿，霎时间过去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就这儿。 哦，你们就住在这里呀？ 嗯，嗨， 上海人呢，大部分都这样。 哦，哎，这栋房子住了多少人家？ 五家。 天哪，这栋房子早就该拆了。 哎，当心，把头低下。 哎， 这楼梯上到处都挂着东西。 哎，没想到啊，在这样的窝棚里，还能够生出你这么一个金凤凰。 去你的！啊，到了。 哦。 爸。 哎、 妈。 啊，来了。 这位就是吴先生。 哦，吴先生啊，来，请坐，请坐。地方小啊，请别介意啊。 坐坐坐。哎呀，这个地方太寒酸了、啊。 哎哎，哪里哪里。 你坐吧。 听小兰说，你想找我们谈谈。 是的，是的。 小兰，给吴先生沏杯茶。 不用客气了，我今天是来特意想你们。 你喝茶。 哎，谢谢。我不知道小兰有没有把我的意思跟你们说起过啊？ 你不是自己来了吗？那你就直说吧。 好的，我是想告诉你们，我已经向小兰求婚了。 啊、哦，真的？ 小兰呐、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跟我们说起过呀？ 我不是小兰，你怎么个态度啊？ 我听你们的。 吴先生啊，我们小兰今年才23岁耶。 这个年龄正合适啊，所以我才。 可你别忘了，我们这儿是提倡晚婚的。 那你们的意思是 啊？吴先生啊，我们可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我虽然不是个国王，可每个爱自己女儿的父亲总是把自己的女儿当着公主一般视为掌上明珠的啊。 是的是的。 当然我们虽然不怎么挑剔，可女儿的婚事却是我们心中最为关切的一件大事哦。 这个我理解、我理解。 好好好。 小兰、你的意思呢？ 我不是说了，我听我父母的。 吴先生， 哎， 我看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你的意思是暂时还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对我们确实是有点太突然了。 可我跟小兰已经交往好几个月了，这个你们不会不清楚吧？我想这已经…… 可是要结婚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是啊是啊，那就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要认真的考虑了。 什么问题呀？ 因为一旦结了婚，小兰是不是能马上跟你一块儿去香港呢？ 哎，对对对， 这个当然了。 不，你想的过于简单了。现在不少已经结了婚的人想移居香港跟丈夫团圆，还得等上2年3年呢。 是啊，所以我们要尽快结婚，不也可以早日团聚了吗？ 那结了婚以后，要是他不能马上去香港，你们住哪儿呢？要是还住在这儿，人家会怎么想啊？这对我们家倒没什么，可你毕竟是个香港的老板呢。能这样委屈自己的妻子吗？每回你来上海住在这种地方，你脸上也不光彩呀。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 这可是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啊。 是啊， 所以不把这个事情安排妥喽，作为父母的我们怎么放得下心啊？ 是的，是的。小兰，你是什么意思啊？我听你的。 吴先生，你不是曾经答应过我的吗？ 答应什么？ 只要我肯嫁给你，就是天上的月亮，你也肯为我摘下来。现在怎么又吞吞吐吐的？ 这个当然。 这个当然了，你们说吧，只要我能够办得到的。 那就给我买幢房子嘛，人家李老板、张老板不都是这样办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是小兰，我不能跟他们比呀。 你光说的好听，我看咱们算了吧，你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上。 哎，小兰，吴先生啊，小兰确实还小了点儿，有时候也任性了点儿。我想这事儿也不必勉强吧。 不不不，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怎么说呢？反正对你们两位长辈，我也无需隐瞒、遮遮盖盖的了。我坦白说，我的心早就记在小兰身上了。结婚的事儿不能再拖了，房子我买，只要你们找到合适的房子，不过价钱不能超过150,000了，否则我就要。 哎，吴先生，这个你放心，小兰再怎么任性也不会那么不懂事，对吧？买房子的事就让他爸去办吧。 哎，好好。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生活仿佛处处与人作对。叶英朝这幢才享受了2年的宽敞房子看了最后一眼，黯然神伤地转身而去。他在街上叫了辆出租，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但他的行踪却始终在我公安人员的监视之中。 我是刘刚，请讲。 803，叶英已经离开家，坐出租车走了。 朝哪个方向？ 朝新客站方向。 好，继续监视，随时跟我联系。 是。 这回他莫非跟我们同行？ 戏啊，越演到后面会越精彩，是吗？ 嗯，他去车站，估计肯定去南方，而他去南方不外乎2种可能，一是投靠女儿，第二种是投靠许文。 反正这2个可能的结局都会一样。我是刘刚，请讲。 803，我们现在已在车站，叶英他坐的火车是去广州的，现在要不要动手？ 不不不不不，现在离开车的时间还有多久？ 已经不到1个小时了。 那你们能不能在开车以前做好一切准备，随车同行？ 随车同行？ 对。有困难吗？ 没有。可到了广州怎么办？ 我会随时跟你们联系，就这样，快去准备。 是。 看来我们要在广州迎候他们了。 我们明天几点的飞机？ 上午11:45。啊，我已经通知雷队长了，他讲跟澳门警方也已经联络好了。 好极了，这次啊，我们亲自出马，承担全部风险，看澳门警方还有什么理由推脱。 第二天下午，803一行人马刚走下飞机舷梯，就见雷队长在向他们频频招手，然后他们马上奔赴珠海，与澳门的警方进行接触。 我们几次三番跟贵方联络，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虽然你们的2次回电很令我们失望，但我们还是能理解贵方的为难之处。 作为澳门警方，我们自有难言的苦衷啊。不过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同意你们入境采取行动。 对你们的支持我表示再一次的感谢。 你们准备出动多少人？但愿不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吧。 我们就去6个人。 6个人？ 对， 他们可是上千个人 的。是啊， 但我们要抓的只是2个。 可是2个都是他们的头啊。 所以啊，我们希望能得到你们的配合。 那么人抓去以后还放回来吗？ 怎么讲？ 如果放回来，你们就自己去抓吧，我们就不露面了。如果不放回来，我们可以配合你们行动。要知道澳门黑社会是很厉害了，我们都有家小， 想必你们会谅解了。 这你们尽管放心，这两名罪犯是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哦，那好，那好，这就好办多了。那我们现在就着手研究行动方案。 好， 雷队长，你说吧。 好，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许文在澳门有个姘妇叫李丽，是个上海人。 803，去，有人找你。 找我？ 哎， 对不起，你们继续谈，我出去一会儿。 好，您请。 你怎么来了？ 803，我是连夜赶来的。 出了什么问题？ 与夜莺同车的还有两个姑娘。 哦，你们摸清了？ 他们准备在广州宾馆住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就赶到这儿，小王再继续监视着他们。 带两个姑娘干嘛呢？ 我们曾悄悄地与这两位姑娘接触过。 嗯， 听他们说，夜莺介绍他们去澳门工作。 夜莺认贼作父，把这两个姑娘当作见面礼，哼，太狠心了。 那怎么办？ 那就等他们来了再说。你先去休息会儿。 好的。 各位，我刚才得到个情况，我们必须把原定方案改变一下。 803一行和澳门警方代表连夜重新制定他们的行动计划。第二天早上，夜莺果然带着两个姑娘来到了珠海宾馆。安排停当后，夜莺马上给许文挂电话。 许老板吗？ 是啊。 我是夜莺啊，我已经到了。 哦，张太太，你真是神速啊。 我当然要越快越好了。你要的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哦，太好了，你要的我也帮你准备妥了。 那什么时候两清？ 我马上派人过来。你住在哪儿？ 珠海宾馆1266房间。 好，张太太，两个小时你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那咱们谁都不欠谁的了。 这算哪里话，来日方长嘛。今后恐怕还会碰到一起做生意的，咱们不是一向合作的挺不错吗？ 但愿吧。 半小时以后，奉许文之命过境而来的老穆赶到了珠海宾馆。 谁呀？哦，是你呀，老穆。 你好，张太太，好久不见了。哎，你这气色不怎么好啊。 连日赶路，气儿都没喘匀呢。哦，你里边坐吧。 哎，是啊，这些日子你受惊了。 哎，但愿这场噩梦就此结束了。 一个妇道人家也真够不容易的。 哎，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当然了，可是现在还不能给你。 怎么？ 你捎来的东西呢？ 在1278房间，我这就带你去。 张太太，你这回怎么就坐不住了？ 哎呀，这儿我可不能久留啊。 那好那好，你带路吧，我把那两个姑娘马上领走。 对不起，请问你叫夜莺吗？ 哎，什么事？ 大堂经理请您下去一次，您的行李可能搞错了，想让您去认一下呢。 哎呀，你们这还算是个三星级宾馆呢，这点小事你都…… 啊，今天早晨来了不少客人，可能出了点麻烦。 哎，你去认一下吧，我带他们马上就下来，咱们大堂见。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请吧。 当夜莺被领到楼下去时，他惊讶地发现那个所谓大堂经理竟是沈西。 看来你并没有重视对你的忠告。 你们想怎么样？ 你被捕了， 不过现在你还得给我站在这儿，对你看到的一切保持沉默。小孙，你看着他。 是。 哎呀，张太太，你的行李找到了？ 我想这行李再也不用我操心了。 那好那好，我们先走一步了，这是给你的，走吧。 夜莺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被老穆带走的那两个姑娘根本不是他从上海带来的，而老穆给他的那张伪造的回乡证在他手上还没逗留两分钟就被扮成服务员看守着他的刑警没收了。他没想到眼见就要脱险了，却被押上警车押回了上海。 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什么地方？这就是你们干活的地方，京都夜总会啊。 那你就是这儿的老板？ 我是当差的，你们俩先在这儿歇一会儿啊。 那什么时候才能见见我们的老板？ 少啰嗦，老板想见你们就见你们，不想见你们，你们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伺候客人。 那咱们至少跟老板签个合同吧，这在上海就说好的。 哎呀，看来上海的小姐还不好对付啊，过几天你们就会懂得些规矩了。赵仔， 哎， 你给我好好看着他们。 好嘞。 哎，老板，我已经把那两个小姐带来了。 哦，好的，过一会儿我就叫洪志来接他们。哎，老穆，是黄花闺女吗？ 嘿，还挺新鲜的，啊，先让您来过过目吧。 不一会儿，洪志驾车接走了那两个由女刑警扮演的上海姑娘，而803沈西雷队长和澳门警方也尾随着洪志驾的车来到了一幢公寓楼前。当洪志他们一上楼，澳门警方马上将公寓团团围住，803一行则悄悄地跟着摸上楼去。 老板，你看这俩小姐还不错吧？啊， 还嫌瘦了点。 嗯， 洪志， 哎， 你带那个到隔壁房间去。 哎，好，来，你跟我走啊。 啊。 来，走啊走啊。 出夜拳。这规矩你还不懂啊？ 嗯，你可别过来啊。 哎，怎么是嫌我丑还是嫌我老啊？哎，他妈的，你是什么人？你竟敢打老子！嗯， 我今天来就是来收拾你的。哎， 哦，哎呀，嘿，我宰了你！ 不许动，不许动！宇文，你被逮捕了。 你们是？ 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把他带走。 走。 803他们生怕澳门黑社会劫持许文洪志，马上请澳门警方办妥过境手续，傍晚就将许文洪志押回珠海。但澳门黑社会的人又一批批地涌入珠海组织营救活动，803顶住了他们的威胁和利诱，并立即转移了许文洪志的关押地点。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803决定提前返回上海，许文洪志被秘密押上了返回上海的列车。两天以后，803一行回到上海，局长亲临车站迎候他们凯旋而归。 1992年4月22日，上海公安局局长亲自为 X 行动侦破小组颁发了两份嘉奖令，一份是由公安部长签署的授予黄金专案组集体一等功，一份是由局长签署的授予803个人一等功，沈西个人二等功。在上海公安史上，这样的殊荣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当803这位铁打的汉子接过两份证书时，黝黑的脸庞上悄然淌下晶莹的泪珠。他想说些什么，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 刚才播送的是一网打尽第五集越境情魔，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张维凤，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舞朱磊。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夜莺由曹磊演播，张毅由许承先演播，许文由曹毅演播，张兰由狄菲菲演播，朱红由于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文伦、谭维红、张明玉、汪义南、宋子平、李建华、程玉珠、王杰、金鱼、苏东升、邹凤鸣、岳凡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